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8685858，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中信出版集团如果童书分社的主编赵媛媛。作为一个出版人，对图书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每当一本书印制好之后，我把它拿在手里闻着书香，内心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每本书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呈现，阅读就好像在与未曾谋面的朋友对话，他的思想，他的感受，通过文字一点点地与我内心进行交流。今天我想给各位小朋友推荐一本非常有意义的关于自我认知的绘本，怕冷的企鹅。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们一定很奇怪吧，企鹅是生活在寒冷的南极，怎么会有怕冷的企鹅呢？他们应该是不害怕寒冷才对呀。但我们这个故事的小主人公企鹅米洛却和其他企鹅不同，非常害怕冷，他因此而怀疑自己，也因此而感到孤单。直到有一天，他和一头大鲸鱼离开南极去旅行，来到一个温暖的岛屿，他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岛上的小鸟，鸟儿送给米洛一个礼物之后，米洛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寒冷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和米洛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的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并爱自己。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分享一段书里面的内容。脚下的丛林已经进入梦乡，这样的寂静米洛很熟悉，他指指月亮，他看来就像一座冰屋。于是米洛开始讲自己的家乡，米洛讲到被冰雪覆盖的广阔大地，讲到静悄悄落下的白色雪花，他还说他有时会觉得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昨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 什么作业呀？ 观察蚂蚁。 哦，哎，糖耳朵，我小时候也观察过蚂蚁呢。到楼下的公园去，然后找啊找啊找，哎，找到一个蚂蚁洞。然后呢，我就放一个面包渣儿，离那个蚂蚁洞有一米远。然后很快，这些蚂蚁就排着队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走到那儿去搬面包渣儿。他们就会搬呐搬，把面包渣先咬成小块，然后那个蚂蚁搬一点， 是是， 然后搬回洞里去。 我这些也做了记录，而且我还给他做了更详细的记录 啊！ 我给他标记了， 标记 他是怎么上楼梯的？ 怎么上楼？上楼梯 啊？对对对。把那个面包渣，一米一米一米一米放一个点儿一个点儿一个点儿， 放在楼梯上， 从他们的洞里开始放啊。 你为什么要 从他们在蚂蚁洞，隔着一米放，然后他们就排着队走啊走啊走，对吧？ 对啊。 再隔着一米， 嗯， 又放了第二个面包渣， 嗯， 于是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然后呢？ 放到这个小区花坛的边上啊。 然后呢？ 再放在楼道这个门口啊。 咱们家的楼道门口。 是的。 然后呢？ 楼梯啊。 放咱们家楼梯。 对啊。 然后呢？ 咱们家门口啊。 放咱们家门口。 咱们家的客厅。 放咱们家客厅。 对。然后咱们家的厨房。 放咱们家厨房。 然后咱们家的冰箱。 放咱们家冰箱。 对，这样的话。 你等等。我现在要到厨房去看看，到冰箱去看看，打开冰箱门。为什么冰箱里有好多蚂蚁？ 因为我想告诉他们这儿有面包吃。 砰！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比利时的大朋友 GV 希纳顿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爷爷的菜园。小兔子琪琪，两只毛茸茸的长耳朵，穿着黄色的背带裤，他和爸爸妈妈住在一栋小房子里。这会儿琪琪正喊着， 妈妈，走不走啊？我们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他们要出门呢。妈妈回答，哦，就来了，再等我一下。等妈妈的时候，琪琪和爸爸玩起了脚踩脚走路的老游戏。琪琪把两只脚踩在爸爸的两只脚上，然后手拉着手，爸爸向前走，就带着琪琪向前走，左右左右。爸爸说，这个游戏是爷爷教我的，好玩吧？我小的时候，爷爷常常和我玩这个游戏。琪琪面带微笑地说， 真的？你和爷爷？ 妈妈终于准备好了。琪琪、妈妈和爸爸出门了，他们是要去看望爷爷和奶奶。他们经常在周末去看望爷爷和奶奶，这是琪琪最喜欢的活动。奶奶很亲切，她讲的故事最好听。爷爷可以教琪琪认识各种各样的植物。一到爷爷家，琪琪就直接去了爷爷的菜园子。他从梨树旁边的小路走过去，经过了黑鸟筑巢的灌木丛，走过花田， 来到了爷爷的菜园子里。这里是琪琪最喜欢的地方，这里实在太美了，一排一排的蔬菜长得绿油油的。爷爷种了洋葱、土豆、生菜、香芹、韭菜、芹菜，还有好多别的蔬菜。蔬菜们一排一排的，长得很整齐。每一排的头上都插着一个小牌子，写着蔬菜的名字。琪琪也叫得出很多蔬菜的名字，因为爷爷教过他。 哇，胡萝卜在这儿，胡萝卜在这儿。 这是不久之前琪琪帮着爷爷种的，他们还在这儿呢。身后响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你觉得怎么样啊？他们长大了很多，对吧？ 是爷爷。琪琪转过头，开心地喊： 爷爷，爷爷，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走过来？ 爷爷穿着蓝色的工作裤，脖子上系着红色白点点的围巾。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拔几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我们要先干活。 他把另外一块红底白点点的手巾系在琪琪的脖子上，就跟他脖子上系的完全一样。琪琪满脸的笑容问爷爷： 用它来吸走汗水，对吧，爷爷？ 是啊，聪明的琪琪。 他们拿起铁锹，要先给菜园子一小块地松松土。爷爷先教琪琪怎样用铁锹。 这样，一只手拿着饼，来插进地里，用脚踩一下。 他们松过土的地方，总是会有蚯蚓从土里钻出来。爷爷说， 蚯蚓可以让土壤呼吸，能让所有的东西都长得更好。 琪琪挖着挖着，挖出一小块木头来。 这个是什么？ 爷爷看了看。 这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夹衣服的夹子。我想啊，这土地里埋着一些古老的宝藏，你挖到了，可以收藏它们。 爷爷和琪琪松完土，他们又把土地用耙子耙平整，然后在上边拉了一根绳子。琪琪用一根棍子在地上画出一条漂亮的小沟，他以前干过这活。沿着绳子画，就可以把这条小沟画得笔直笔直的。爷爷夸他说： 干得好，孩子。 琪琪好奇地问： 我们今天种什么呢，爷爷？ 今天我们种菠菜，这种菜能让你像熊一样强壮。 爷爷从袋子里倒出来了一些种子。 看，琪琪，这些就是菠菜的种子，你来把它们撒播在小沟里吧。不要撒得太密，那样它们会长不好的。 于是琪琪拿着这些种子蹲在小沟旁边，撒一粒往后退一退。每隔一段距离，琪琪就播下一粒种子，然后再用土把种子埋上。爷爷用水壶浇上水。 嘿，我们的活儿干得可真漂亮。 琪琪指着小沟的最头上。 爷爷，我们还要在这里放一个牌子，上面写上菠菜。 爷爷笑着说。 好的好的，不过现在我们来尝尝你种的胡萝卜吧。 说完，爷爷从旁边的地里拔出几根大胡萝卜， 来，你先尝一尝。 琪琪把上面的土擦了擦，放在嘴里咬了一口，咔哧， 真好吃。 他嘴里塞满了胡萝卜，甜甜的。琪琪举起了一根胡萝卜，一根叶子底下长了两根胡萝卜。 你看，爷爷。 爷爷说， 他们俩是一对儿，就像我们俩。 说完，爷爷用胳膊搂住了琪琪的肩膀。他们回到放工具的小屋子里，琪琪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爷爷，种子是从哪里来的？ 爷爷回答， 问得好，来，我给你看看。如果菠菜不停地生长，就会开花，种子就藏在花里面。 爷爷从墙上的一根绳子上拿下一个大大的向日葵， 就像这个向日葵。 向日葵像个大盘子，边上是花瓣，中间长满了瓜子儿。爷爷从向日葵的花盘里取下来几粒瓜子儿。 你看，这就是向日葵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可以长出一颗新的向日葵。 琪琪吃惊极了， 哇，好厉害呀。 今天的劳动结束了，爷爷拿了一个向日葵花盘，对琪琪说， 今天带点种子回家去吧，你把它们种在你家的院子里，挖一小块地，把向日葵的种子种下去，浇上水，很快就会长出最美丽的花来。琪琪，你知道为什么把这种花叫向日葵吗？ 不知道。 因为向日葵总是把脸朝着太阳。好啦，我们进屋去看看奶奶吧。 琪琪提着一篮子胡萝卜进了屋子。 奶奶，你看， 她从口袋里掏出了刚才的那几粒向日葵种子。 我回家以后要把它们种下去。 奶奶说， 是向日葵呀，你一定要把它们都种下去。我听说呀，有一次一只小兔子忘记了一粒种子在它的口袋里，结果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它的口袋里居然长出了一颗向日葵来。 琪琪说， 那可能是因为他很想见见太阳。 奶奶笑了， 有可能，有可能。 说完，他们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要把阳台搞那么多的土好吗？ 唐耳朵，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在阳台上放这么多的盆儿，放这么多的土吗？ 种胡萝卜。 去年我们把整个阳台都种了胡萝卜， 是的， 今年我要种花啦。 那我吃的怎么办？ 我可以去超市买呀。 那好吧，种花。 对， 种花。 种花，你现在可以想想，你希望我们的阳台上开满了什么花呢？ 哦，太棒了。 不要胡萝卜花。 好吧，那菜花。 菜花也是吃的呀。 韭菜花。 韭菜花还是吃的呀。 西瓜花。 西瓜花还是为了吃西瓜呀。 那冬瓜花。 冬瓜花不是还是为了吃冬瓜吗？ 南瓜花。 他耳朵。我说的种花呢，是指种用来看的、欣赏 哦，有啦， 漂亮的花。 桃花儿，长桃子啊，但还是吃的，哎，不好意思啊。 再说桃花是长在桃树上，我们的阳台没法种一棵树， 所以你要种小小花。 是的， 小花花， 小花花， 什么小花花呢？嗯，什么小花花呢？芝麻小，芝麻小，芝麻。 我自己来决定吧。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快餐店里有一个小朋友噼里啪啦地抓出了一堆硬币和一堆纸币，非常兴奋地要开始点菜，点这个菜要那个菜。突然进来了一个女士，抓住他就喊：家里做饭啦，跟我回去。紧接着小朋友一顿歇斯底里地说： 你做的饭太难吃了，我攒了两个星期的零花钱就为了吃一顿快餐，别拉我回去，救命啊救命啊。 妈妈带六岁的呱呱逛花鸟市场，呱呱非要养一只宠物，妈妈说：你要不是亲生的，我告诉你，我早就不养你了，我连你都不想养，你还给我弄个宠物，还养宠物呢。不行，呱呱不甘示弱地反击妈妈说： 要不是你亲生的，我早离家出走了，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忍这么久。 舅舅接外甥呱呱放学回家，呱呱可能是饿了，一回家就要吃饭，舅舅就想逗逗他。呵呵，小呱呱，想吃饭要背三字经给舅舅听，嗯，不然没饭吃哦。呱呱一听急了，张嘴就来： 人之初性本善，要读书先吃饭。 呱呱考试之后呀，那奖励100元怎么样啊？ 我考了50分，先奖赏我50元吧。 妈妈教孩子辨认方向，呱呱说他已经学会了，不用再教了。于是妈妈就对呱呱说：哦，既然你已经学会了，那咱们就考考试吧。嗯，请问你观察一下，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呢？呱呱看了一眼正在风中飘荡的彩旗，他非常自信地对妈妈说： 妈妈，是左风。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91幼儿园的赵延成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好好睡觉。 风不吹，浪不高，小小船儿轻轻摇，小宝宝啊，快睡觉。风不吹，树不摇，小鸟不飞也不叫，小宝宝啊，快睡觉。